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说说和花有关的一本书，花语为诗泪成词。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要来分享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专访了这本书的嘉宾曾雅贤。那么这本书啊，是把一些大家所熟悉或者说不熟悉的花呀，按照不同的篇章哈，摘录写下来。那么里面呢有大量的古人的诗词，以及呢这些词人也好，诗人也好，他们写这个花当时的心境和他们的当时的经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说说一些不同的花，他们背后啊有哪些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在古代的诗词当中啊，大家都有怎样的解读。要着重的说的是《红楼梦》当中的葬花吟。首先呢，我们来听听我们节目对《花语为诗泪成词》这本书的作者曾雅贤的一个专访。你好，雅贤。 大家好，我叫曾雅贤。 听到这个书的名字哈、啊，大家就能够感觉到这书里有浓浓的这个诗意哈、啊。可是后面呢，这半边啊，泪成词，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这个书的基调好像有一点伤感啊。 对，因为当时我是觉得花开就有花落，是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宿命的规律，就觉得本身就有一种悲哀的成分，可能我宿命中是个悲观者。然后当时跟出版商说，我们花语为诗泪成词怎么样？对方觉得不错，就用了。 哦，是这样，跟您个人的这个品味啊，或者说对于生命的这个看法有一定的联系。 对。 那么这本书的创意是来自于谁？是出版社还是您自己？ 我比较喜欢花花草草女孩子嘛，然后就当时是自己写了梅花的，然后写的不错，觉得我可不可以把它写一本书？有一十二个月嘛，一十二个月，我说每个月份应该有它相应的花，就找资料，然后就觉得啊，这个工程很浩大，因为古人写的风花雪月里面必定会带花花草草嘛，然后就开始从玉簪、丁香、海棠。然后就觉得我可以写一本书了，然后就 首先是一篇文章是吧？ 对。 哦，您是哪里人呢？ 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现在在江西有哪些花是比较这个时令的、应景的？ 油菜花呀，婺源。 婺源。 婺源现在是油菜花海。 现在对那边呢也是人海哈，报道的比较多，所以游客呢也都是啊去的比较多。但实际上呢，我们观花呀有很多种选择，一年四季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品种在次第的绽放啊，所以说看您今天的这本书的目录啊，基本上我们能够把常见的和某些不常见的花都了解一遍啊。比方说玉簪花、牡丹、海棠、丁香、莲花、杨花、木棉、梨花、石榴、水仙、蔷薇等等，茉莉啊、菊花呀、梅花呀啊，很多。那么刚才您说了是自己想把这些花，包括自己一些不了解的花哈、啊，整理起来。 对， 那这个其实搜集资料也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坦率的来说，这刚才说的这些花，您之前都了解吗？ 可能会跟大家一样都比较陌生，尤其像玉簪，它虽然是我们江南的一种花，其实之前只是对这个名字觉得啊，白色的像玉一样的古典，然后就去找。哦，原来古人对他有这么多的解释，然后我看到宗璞写过一篇这样的散文，其实当初应该隐约是应该在哪里，我说我好像记得先看过一本散文，应该是一篇宗璞的一个散文，就玉簪花，然后就引发了啊，我说我要找一下，先看那个花朵的样子，觉得它确实是有那种玉簪的形状，然后又说它属于江南的花，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任何一种物质的指向一定是他内心所向，然后就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指引，就好像我要写一本属于花花草草赋予他们生命的书。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 理着您的书里的这个篇章的脉络啊，跟大家来介绍几种花，介绍几种花背后的诗词以及诗词作者他们当时的境遇和他们的人生啊。刚才您以玉簪花开篇哈，那我们首先就说说玉簪花吧。 它是属于江南月下的，然后我就觉得有江南女子那种随便在哪个角落都可以开放，没有人去观望它也好，落也好，它都可以啊，反正就是很平常，小家碧玉，但是就反而像一种江南女孩的那种随遇而安的心情吧。 那在你的这个搜集或者说写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玉簪花在古人诗词当中的形象都是统一的吗？ 基本都是统一的，比较它不会说是像牡丹那么富贵啊或者绽放，它已经就是属于那种不知飘落到谁家，或者就是那种孤单的，然后独自的在某个角落盛放，但是当微风吹过，它还是会有一种香味，让你知道哦，它是一株花，不是草，它还是有香味的，淡淡的感觉。 下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花儿哈，丁香。丁香呢，现在也有一些歌曲啊，写到了丁香，啊，还有一些现代的这个咱们国家的就近现代的这个作者哈，比方说，戴望舒哈，也写到了丁香。那么在您的这个书当中，您对于丁香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她就是一个姑娘，然后带着等待，一眼千年，然后最后好像属于没有回首，就是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的。对、 古人的这个作品当中，什么情况下会写到丁香呢？ 暗指伤神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一点。类似这种比较娇小的花，在古人眼里应该都属于那种不是那么有向上，有或者我们现在话来说正能量的时候吧，负能量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词的，有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说。杨花， 杨花是一个典故，当时是，有一个胡皇后嘛，她看中了一个姓杨的将军，但是可能她对他有情，但是杨将军就拒绝了那番好意吧，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杨花就应该是无情物吧，但是我觉得从这点反而看到杨将军的为人是不同流合污吧，这应该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所以您把这篇的名字起作叫《杨花可是无情物》哈。 对对对对对。 梅花你放在了最后，写的是梅花，幸好还有香如故。 对，因为它是冬天比较可以傲霜傲雪的一种花，墙角一枝梅，就可以 凌寒独自开。 对对对，这小学老师都讲了。 对对对，在您的书里呢，也特意谈到了莲花，好像您对莲花也情有独钟啊。 其实我觉得莲花也应该是属于那种，因为我是江南的，我就觉得莲花应该也是属于江南那种比较能够开的比较。而且我在书中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比喻是，我觉得每一个江南的女孩都是一朵莲花，江南可以在山，莲花可以在山上砍柴，莲花可以在水边洗衣服，莲花也可以在，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可以在就每一个你经过的路旁，我觉得就莲花是一个女孩的形象，然后是江南每一个就你可以看得到的那种勤劳的那种或者说灵动的女孩的形象。 哦，你对于莲花有这么多的感情，赋予它这么多的外在的形象。 当时我其实写东西比较伤，因为产量也蛮大的。但是当时对莲花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写的对，就是莲花在山上砍柴，莲花在水边换衣，就是就是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 您刚才说您是个稍微偏悲观一点的是吗？ 就是属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对，凡事会想到最坏最糟糕的结局。 或者你把一种看似是比较凄凉的结局也看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可以欣赏的事物。 我觉得你归纳得很好，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 好，谢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给大家吹来了一股江南的风啊。 谢谢。 希望各位朋友呢通过这期节目呢也走出这个家门啊，或者是到江南更多开花的地方啊去赏花赏景赏诗词。感谢雅贤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先到这里。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赏花、赏景、赏诗词。说到这个木棉花呀，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它其实呢是咱们广州市的市花，还有很多地方呢也都把木棉花作为他们那些城市的市花。木棉花的样子呢是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下：五片强劲曲线的花瓣包围一束绵密的黄色的花蕊。一朵木棉花呢可能有饭碗那么大，迎着阳春从树顶端向下蔓延。木棉花呢有人说它叫英雄花，因为啊它掉下来呢也不像一般的花是飘飘洒洒洋洋洒洒，它掉下来是啪的一声掉砸下来，从树上落下的时候呢在空中依然保持原状，一路旋转向下。我想舒婷为什么把女性的形象比喻成木棉花呢？可能跟木棉花它自身的特点相关，它开得很红艳，但是呢不媚俗，它的这个壮硕的躯干呢还有啊顶天立地的这个姿态啊，哎，犹如呢壮士的这个风骨，所以说呢英雄花也就这么来了。不同的花在不同的作者的笔下是有不同的形象的。大家听过很多的这个诗词哈，有一些诗词呢经过后人的演绎呢也有一些新的这个含义了哈，比如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啊，这个红杏在这个诗里面呢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可是呢经大家演绎呢红杏反而是不好了。那其实关于杏的话呢也有很多种啊，在这里我们不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那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的菊花。菊花呢在很多诗词里面啊，不仅呢有这个敬老啊重阳的这个意思，同样呢还有这个很煞素的这个意思啊，另外呢也有这个高傲的意思、隐居的意思等等很多很多种。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说说《红楼梦》里的一些花。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是黛玉的《葬花吟》啊，这个《葬花吟》比较的惨啊，里面呢有一些大家都经常能听到的啊，在歌里呢也能够听到的诗词片段，比如说“花谢花开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还有“枝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陷沟渠”啊，“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啊。这个在黛玉的这个《葬花吟》当中啊，应该来说呢写出的是主人公林黛玉啊一个比较凄凉而且呢内心多愁善感，内心矛盾和痛苦的这样一种内心的纠结啊，那么存在着对自己焦虑不安的这种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他把花比成人，把花呢的命运和人的命运呢紧紧的相连啊，有点控诉啊，控诉摧残花的这个环境和扼杀人的这个环境。明明呢是写花，实则呢是在写人，写人物的命运啊，把人物的命运、情感还有思想呢和花的描绘啊是融合在一起，有点如泣如诉啊，声声悲音，字字血泪的感觉。这是《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能够彰显林黛玉整个命运的这么一个特别长的一个诗词的表现。那其实啊，在《红楼梦》第63回啊，叫"一射红裙方开夜宴"当中啊，也有一些通过花、成语和诗词的描写，把《红楼梦》里面的这些啊，这些。比如说宝钗呀、啊、探春啦、啊、湘云呐、啊、李纨啊，这些女子她们的命运啊，都点了出来。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这些女子在一起玩这个新的酒令，用骰子啊制定来点人，由这个人呢从竹简里面啊抽签儿，签儿上呢画着一种花，旁边呢还提着一个评价这个花的成语，最后呢是吟咏这种花的一句古诗啊。那么这个花成语和诗句多少象征着得签者他个人的特点，或者是隐示他未来的遭遇。我们来看看宝钗，宝钗抽到的是牡丹， 后面写的成语是艳冠群芳。这个花名儿签呢，说宝钗的美貌那是压倒大观园里的前方啊，群芳。那么就在他静默的时候，也有一种动人的魄力，所以后面有一句诗叫认识无情也动人呐。这个宝玉啊，就常常被他的美貌所吸引啊。所以当宝玉啊把这个签哈、抽出来之后呢，宝钗把这个签抽出来之后呢，这个宝玉只管是拿着这个签啊，口里是颠来倒去的念认识无情也动人啊。不过呢，这个偶然的爱慕啊，并不就是爱情，所以当他们后来被捏合成夫妻的时候啊，宝玉啊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啊，弃家出走。宝钗不管她的容貌有多么的动人，也没能够免去她悲剧的性命。再来说说探春。探春啊抽到的是杏花，有一句成语叫瑶池仙品呐、这暗喻啊探春聪明灵秀，品性高洁，表面上是说她命好啊，所以呢这个签上呢还有一个注解，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因为这签后面呢还有一句诗叫日边红杏倚云栽，大家就笑他，他说我们家已经有个王妃了，难道你也是王妃？哎，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啊，探春未来的丈夫或许身份高贵，但是这也不能弥补他分骨肉的悲哀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把他的一些际遇啊预示了一点。再来说李纨，李纨抽到的呢是老梅，梅花的梅，旁边呢有一句成语叫双小寒姿，就是预示啊晚年啊他可能会以母以子贵，后面写了一句叫竹篱茅舍自甘心，就像死灰一般度过一生，到临死的时候呢才得到一顶珠冠一件凤袄啊，也是比较可怜的一个命运。这在《红楼梦》当中啊，巧把人花还有他们的命运啊通过这种酒令的方式啊展现了出来，也让读者对于这些花或者是这些花背后所代表的精神价值、人物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 一粒沙埋在冰礁上，纵让心开如花，芬芳的沙哑。一句话能有多牵挂，说爱恨说是与荒凉的情别。转眼间英雄已经暮年，你是否依然孤单难眠，梦见你我当年。今后一面肩上沙化作西上花，青山的呼唤，万古的伤害。人世间有太多恩怨，都来自甘愿陪伴与缠绵。风吹沙，吹白你的无暇，雪融化，化成你梦。